康奈尔做学生时候，他就为学术文化的进步和思想言论的自由而奋斗，到民国八年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播种人。民国47年4月8号下午5:20，胡适博士从美国返回台湾，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到机场欢迎这位著名学者的各界人士有500多人。民国47年12月17号是胡适博士的68岁生日，也是国立北京大学60周年校庆。这天天气显得特别晴朗，胡博士早晨在书房里带着愉快的心情校阅师门5年纪，预备分赠给朋友。 当年中央研究院很小，当年中央研究院来的时候只有2个馆舍，大概是。那么这个在当年其实就是大概田里头的一个 田地里的一个平房，这是知道他要回来专门为他盖的， 为他盖的， 这政府出钱为他盖， 应该是。 但也不是盖的特别豪华那种， 在当年算起来应该是不错， 算很好的， 是很宽敞。 我觉得在当年， 因为1950年台湾其实 条件很糟， 条件很糟的。 胡适的早餐，一碗稀饭。一片面包，一碟菜，一杯橘子水，一杯咖啡， 中西合璧。 是中西合璧。这多少高朋满座在这里聊天，他爱交朋友， 爱交朋友。我们那天聊天的时候讲到，你看看，不是他们那辈的人，所有的人，不管是科学家、政治人物，做人文的历史学者什么的，对着胡先生基本都蛮欣赏，都蛮喜欢的， 是， 对不对？ 各界的人是， 就算你就学术上差意见不一样，可是基本上都还觉得这个人是一个挺好的。 对，他这个为人处事这方面， 那时候小时候看唐德康写他那个杂忆啊，里面说到说在美国在纽约住的时候，去一个不晓得土耳其人还是什么开的小餐馆，那小餐馆吃饭吃着吃着。那个餐馆老板过来问唐德刚说：“这个胡博士什么？”他很惊讶，他说：“你怎么认识胡博士？”说：“我们这儿的人都认识。” 是，他随特别随和， 特别随和。 这大概是他 书房了，这是 书房办公室。听说他这夫人的主要业余爱好是 打麻将， 对。书房哪里都有书了，这肯定是学者的家。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是这个。我怎么倒觉得这个李敖的字有点受他影响似的。 真的， 这个长笔大画的。那咱们还是文道给我们介绍一下钱老师。 对，因为钱永祥老师啊是。在大陆，如果你常常看，比如说以前读书杂志，或者各类学术期刊，一定都会非常熟悉他。他发表过很多很重要的、影响力很大的文章，可以说是今天华人世界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公共知识分子，一个自由主义的学者。 我个人的专业上，我比较是注重做这个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当代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 对，说到这个自由主义啊，我现在感觉啊，大陆过去是就是一般的人呢、是不知道殷海光的， 是 胡适略有耳闻，但是你看近些年呢，是首先是胡适非常热了，有大量的书籍这个出版，殷海光呢也渐渐为人所知， 是， 可是呢就是只知其一，好像不知其二， 对， 有一个很模糊的印象，觉得这是一个好像这个很这个耿直的人。很有棱角的这么一个人， 但而且甚至现在大陆，我有些朋友连雷震也都开始清楚，夏道平都知道， 是， 对，那您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就是从胡适到雷震到殷海光这几个自由主义者在台湾，他其实 带来的影响是什么？因为大陆这些自由主义者全完蛋嘛，对不对？ 胡适跟雷震两位先生创办了自由中国半月刊。嗯，自由中国半月刊从1949年11月开始出刊，一直办到了1960年9月吧。 11年， 一共出了260期。嗯，那当时台湾是一个非常高压的控制的社会，那么当时的社会也是一个相对而言非常贫穷落后的一个社会，自由中国在这个社会里面所产生的那种影响非常强大。嗯，那这不只是在这个11年的历史中间的影响，自由中国在这个11年里面，它每半个月出刊一期，薄薄的一本，但是它在这11年里面，把中华民国到台湾，到台湾当时的环境，国际环境，包括台湾跟大陆的关系，包括面对当时中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政权的态度，大概都谈了一遍。那在这个之后，1960年他被停刊，雷震入狱坐牢10年。嗯，在这个之后，一直到我想到1980年代，唯一能够提出一套完整的陈述台湾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然后对这些问题提出一套蛮完整的解决方案的，只有自由中国半月刊。嗯，所以对我们这一代人而言的话，我们当时也是年轻的时候，当然也东看西看，喜欢也去看西方的东西啊什么的，但是我想我们整个看这个台湾这个环境，看这个中国的这个当时的这个局面，自由中国半月刊所提供的整套概念架构是给我们，我想对我们滋润最大。 哎呦，那真是， 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的话，雷震、殷海、胡适跟雷震是自由中国半月刊的创始者，殷海光是自由中国最重要的作者之一。嗯， 是。 那他们在这方面的影响力， 我想是 没有，我会说一直到1980到1985 还在。 现在就是他先讲家庭的部分，他的所谓感情世界，因为 感情世界， 包括他自己的成长，他的父亲。 那这个就是胡江东秀夫人嘛，啊， 对，哎， 那当然，你知道这个现在这个关于跟这个 Williams 这个事情，就是大家都好像特别感兴趣。 嗯，是是是。到底是不是有一段感情呢？ 肯定有， 应该是有 书信，肯定有。这个好消息，在威廉斯看来，胡适的胆小， 一为两间是最大的原因。这是什么书？ 独立评论核定版。 独立评论发刊词，对。嗯。 哦。 新月。 对。 啊，这都是五四时期的啊。 对，那时候很尖锐的时事评论。嗯。 胡先生从1949到大概1956是住在美国， 对，哎， 然后那段时间大概是心情也很不愉快， 也比较清苦，而且，哎， 对，听说是蛮辛苦的。 49到56， 就唐德刚写的最好看就那一个。 哦，是是是，哎， 他心情不愉快的原因是什么？ 我想当时他们那一辈的中国人，一种国破家亡的感觉吧， 感觉， 然后对于台湾的前途，对于中华民国的未来。哇，他一则是非常关心，但是另外一方面又觉得使不上劲儿， 是使不上劲儿的感觉。 所以胡先生他1957年回台湾当中央研究院的院长，在台湾那个时候是一个大事，哇，对他个人而言也是一个大事。 对， 就是他终于回来，他觉得又有一个机会来发展他的抱负。 啊，抱负。 那对于台湾而言的话，我觉得那个是一个怎么讲，雪中送炭。 对， 就是说当时台湾真的是风雨飘摇。 对。 所有在中国历史上重要的人物几乎都要不然就留在大陆， 对， 要不然就是流亡海外。 对， 那以胡适的地位， 对， 他居然在这个时候愿意来回台湾，在台湾担任正式的这个职务，担任主持中央研究院。所以那时候台湾的人，我想对他而言是真的非常感激。所以我常常想说，胡先生去世的时候，嗯，引起那种市井小民那种街头祭拜， 对， 那个不是发动，那可不是发动， 这是发自内心的。 我一直觉得说为什么，后来我慢慢想说，可能跟那个时候在台湾的老百姓心里头觉得胡先生是认同我们的，来支持我们的那种感激。 人为他哀悼痛哭，泣不成声。从南京东路 经过东化路、松山到南港的路上，人山人海，不论男女老幼都站在路旁向胡博士陵衬致敬。 百姓未必明白他的学术，但看来他在当时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 那绝对是。我还记得我小时候在台湾，乔老师，我在台湾的时候，你就觉得好像莫名其妙，电视上他已经去世几年的时候，老师啊或什么都学校社会上还是常常提起， 是 提起的时候就非常尊敬的态度，对胡适一直都是。但我觉得好玩，就他在美国那段期间，应该真的很难过，就其实他也不喜欢蒋介石。那但是也不喜欢大陆， 何况那个时候正好是大陆的批判胡适的 对 高峰， 对， 那个是一个很特殊的时候。那胡先生看到所有他当年最好的朋友，当年在精神上、心灵上、学术上的同志， 都 开始 口诛笔伐。 那我想他即使他知道那个东西有问题，但是我们可以想象一个人在那个情况之下他的感受。 现在我就是他当时都能看到了吗？ 能看到， 他 在美国能看到。 文革的时候，包括 文革前， 他1962年去世了。 对，但是 对， 反右的时候就已经在批判胡适了。 批胡适。 而且你看， 别早了，批胡适1950年代初期就开始了。 而且还有，我觉得那时候很妙，就是胡适因为他的性格，他是那一辈人里面出了名是对人最好。 是 对学生最好，对朋友最好的。 我的朋友胡适是吗？ 所以你这样的一个人，那时候被所有你过去的朋友、学生一起批判你， 真不知道什么心情。 不知道什么心情。 是。 其实你们说起来有意思，这个台湾这个连战先生，连战在1950几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博士学位、博士论文，就是写中共对胡适的批判。 哦，真的啊！ 这个 连战做这个， 很少有人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连战做这个题目， 他选了个好题目啊。 所以后来有台湾的立法委员的质询这个连战院长，连战当行政院长的时候，说你做的博士是研究台湾的政治发展什么的，连战一句话没吭气。其实因为我以前就注意过他的博士论文是写中共对胡适的批判。不管怎么说，我觉得回到胡适在从1940中国大陆，你们说解放，我们说沦陷，胡适逃到美国，胡适是1919年4月14号离开上海，坐轮船去美国，然后到了美国之后，他基本上他已经就是没有任何职务了，没有职务，没有一个角色可以扮演，然后生活呀什么都你可以说没有什么外援，然后这时候又碰到中国大陆开始批判胡适，那个批判如果胡适是纯粹政治上的，说把你当战犯呐、当什么那也就罢了，那是学术文化上的整个批判，而这些批判的发动批判的人都是胡适自己最熟的朋友，包括像顾颉刚这种人，对吧？ 这那天我还看到一段这个记载，说这个毛泽东后来在另一个场合，其实也说这个胡适嘛，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原因，我们给他写信让他回来，他也不回来。然后呢，其实毛泽东也很清楚，就说这个批判嘛，当然就没有什么好话，但是实际上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的，这个将来还是要承认的。你看当年毛泽东在私下里就讲过这样的话。 可是胡适回了台湾之后，你台湾出过一本书叫做《胡祸丛谈》， 祸呀， 对， 把胡适看成是一个祸害，就是中国之所以到今天这个地步，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拿到整个中国，罪魁祸首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 对， 就是胡适， 这是极端保守分子。 所以胡适在当时在台湾的话是有这一派人，当然这派人你说声音不是特别大，现实并没有什么力量来真的迫害他，但是那也是一套说法。 哎呦，我觉得在今天的这个大陆思想界，我都能听到这种说法。 对， 都有这么一种说法。 对，保守主义者现在一定认为你们从五四开始就走错了路了。 对， 因为五四批评中国文化传统， 对， 结果就导致了这个结果。 那 这个始作俑者就是胡适之。 就感觉是胡适之革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命。 对， 而且还有我觉得奇怪，那个时候好像他们有很多的大陆的那些学者在批判胡适的时候，是不是后来我记得就有些人如果年纪活得够长，到了80年代，我看到他们又纷纷都在写一些回忆、反省甚至是忏悔，就开始重新讲胡适。我记得好像季羡林 接着是来过这儿了。 季羡林特别到胡适墓园去拜过， 去拜过嘛、哎，然后后来还回去写了一篇纪念他的老师嘛。 哎，咱们再往前看一看，哎。 所以这个胡适去世，胡适去世之前之后，李敖那个时候写的文章有个标题，我是觉得很传神。嗯，这胡适名满天下，方亦随之。 嗯，就是 哎， 是。哎，有、哎、这边有一些生活上的东西， 标志性的眼镜。 那时候都有个针线包嘛。 对，嗯，就每个人自个有的针线包，他们。 啊，这是胡适的小剪子、小镊子、小梳子。啊，刮胡刀，嗯，这件风衣就在 是 照片上常见， 对， 他也是一件风衣穿很多年的， 对、啊、对对，他朴素，他讲究但是朴素， 讲究，对，老绅士的、 嗯、 老绅士的做派。觉得我都闹不清什么叫自由主义了，但是你看啊，其实像胡适他们那一代文人身上啊，他也是等于是中国士大夫的这一套教育， 是是是， 他实际上是很家国情怀的， 是是， 你像到今天的很多知识分子讲犬儒啊，或者讲重视个人生活，他这个共同价值观他甚至失去了，甚至可能有个别的知识分子他提出的价值观是为什么国族就是那么神圣不可侵犯呢， 啊，是啊， 是吧，是不是人是真正的个人为先呢，哎，这跟胡适他们那一代人，我觉得他还是有个基本前提的，就中国文化这些东西啊，还是个很完整的概念。 所以这就是以前一直有个批评，就是说他们那一辈的自由主义者不算完整的自由主义者，因为他们太强调国族的成分，太强调救亡等等等等。 是是是， 就士大夫情怀。 对对对、哎， 我觉得既然说到这儿，我觉得这里面是有一个问题，就是爱国有的时候啊也会很危险。就是你用什么样的方法手段和程序去爱国，这一点要不说胡适我觉得他了不起，包括殷海光他们了不起的是用民主自由的方式。 哦，对，您说的这个完全 这个程序 是 不，因为中国古代文人也有很危险的一路啊，就是我认为国家应该像我想的这样，所以我不惜一切手段，不择手段，我要实现我的这一套，但是这样的话有时候历史上造成的是灾难。 是，那当然是灾难，因为我想自由主义或者是说比较这种开放的传统政治传统来看的话，个人有一个很高的价值，不能够因为集体的价值而牺牲个人的利益，就是我们不能够很轻易的以个人为代价去满足集体的需要。 我觉得胡适是一向很清醒这一点，就个人集体这个轻重，但里面有趣的人呢，我觉得是殷海光。嗯，因为殷海光年轻的时候几乎就是个法西斯， 是是是是， 脾气是， 不是他那个法西斯，他是歌颂国民党。哎，他小时候写文章把口口声声讲委员长人格伟大怎么样怎么样，在西南大练书的时候是极右派。嗯，他根本就崇拜法西斯，崇拜集体，崇拜国民党。但是后来整个人是180度转变。嗯，忽然变成一个批判国民党批判的最猛烈的一个人。 是是，殷先生有一句话叫做。把人当人，嗯，那这话说起来很空、嗯、很形式、嗯、对不对，我们如果不知道怎么样叫把人当人，你光提一句话说是这我们不知道人是什么样一个东西，我们怎么知道把人当人、嗯、可是你可以在这里面看出他有一个向往，那个向往的东西就是他觉得现状这种不管是当时的台湾或者当时的中国大陆甚至于当时的美国资本主义文明，殷先生都非常抗拒，那这个背后有个关怀，就是他觉得在美国那种高度文明科学化的社会里面，人的生活好像还有些地方不像人，他觉得作为一个人除了这种理智上面的使用应用之外，除了经济生活满足胃的需求之外，满足大脑的需求之外，感情的需求跟大自然的关系，殷先生有那么一种你可以说接近浪漫主义的那种一种很完整的一种，就是一个人应该什么样的一个理想。 哎呦，您讲的这个话， 那我想这是他的一个很深层的一个终极关怀。当然以他的环境跟年代，他没有机会把这套东西发展出来。那我个人反而觉得今天，我觉得这是可能是很中国人在今天中国的学术界 对 应该多想想这个问题。今天基本上已经不再是 人应该怎么 不再是救亡的时代了、嗯、不再是一口饭都吃不上然后图生存的时代了，对不对？那现在可以想想看，说我们希望在这个中国社会里面生活的人， 您说的太好了， 更像个人。 对，其实这条路啊没有断，个人的风格不同。你看，就像咱们今天说到的，这胡适先生可能是和颜悦色的说把人当人，殷海光大概是怒发冲冠的说把人当人。其实到今天，咱们还是要讲把人当人。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